现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不平则鸣，十年如一。 MyRadio 将于2017年8月18日在红磡海逸皇宫大酒楼举行十周年台庆联欢晚宴， 门票为港币380元及1500元两种。 我哋已经准备了精彩节目和丰富奖品俾大家， 有兴趣的朋友请留意 MyRadio 最新的公布。 好，大家好， 大家好， 又到天下正经时间啦，我哋 又话阿 Ken Sir 翻嚟， 系啦，哇，放咗好长嘅假。 咁啊，有 Cyrus， 有啊，今日有啊，我哋嘅特別嘉賓有啊 Tony，Uber 界 一喺佢呢度就知道啦，我專登用嘢利誘佢上嚟嘅， 重金禮聘啊，呢啲叫 不似，冇廉恥，要識有我啊，呢條友， 唔係 用黑色嘅嘢， 既然你收咗酬勞啦，咁啊要講翻啲嘢啦，咁啊，因為係阿 Tony 咧，你揾我上嚟係因為咩事啊？ 因為佢係 Uber driver， 咁我哋就有呢、這個即係今日就啊後邊台長都俾個題目我，就講 Uber， 咁我所以就 Uber 啫，阿哥 冇所謂 ，Uber 我中意用優步都得㗎，你中意 唔中意優步？你不如同我講普通話的講法。 香港啲人都係講 Uber 㗎嘛， 係 Uber， Uber。OK， 嗱咁樣就話我唔啊大家啲時間啦，咁我就。用我少少嘅時間，咁啊多謝我香港嗰陣時候咧，好多朋友接待我，咁啊上俾面上去嘅電台參觀，同埋做下主持。牛哥啦，牛哥咧就啦，咁我就喺度。雖然咧同佢好好，下次翻去咧都會再引翻佢，但係佢喺個節目嗰度咧就整蠱我，咁我喺呢度節目咧就屌柒佢兩聲，唔係咁多嘅啫，係嘛？你聽到就知發生咩事㗎啦，咁啊。講下笑啦，都好多謝你喺香港嗰陣時接待我周圍去玩啊，眼界大開，見識不少。咁另外就啊上去花生台啦，方便俾我入啊咁啊 花生台 啊， 好震撼啊！ 咁啊調理龍舞蘭花係啦，咁啊多謝阿 Barry 哥啦，咁啊嗰晚好好玩啊，我嗰個玩到好。 你去嗰200集嗰個 晚會？係200集，即係現代豪俠村晚會嗰、那個。 嗯嗯。 咁啊，佢開廿幾圍。咁 現代豪俠村佢同人 say goodbye 啊嘛，即係佢唔做啦嘛， 佢 暫停啦。 正我覺得就係正式登上舞台啦，將來熱狗就分分鐘由佢取代㗎啦。即係以前有啲咩？大蘇嗰啲咩接人就掛熱狗旗，而家可能就變咗蘭花旗㗎啦。不過呢啲都將來嘅事啦，呢啲我預測嘅啫，冇證據冇人同我講嘅。咁啊，另外就我講少少，有啲人都問我㗎啦。咁啊，翻咗香港見咗鬱敏，同埋佢哋即係都唔怕啦，即係呢啲同埋熱狗啊，同埋啊鄭仲泰嗰邊啊，咁樣就我其他節目我都講過㗎啦，就好多人都等緊。佢同熱狗分開㗎啦，就 揾咗邊個啊？ 鬱敏同埋阿黃良達熱狗嗰邊分開㗎啦， okay， 即係好多人都話佢下一個靈堂，咁就佢就唔 surprise 嘅。其實我幾年前我已經一早唔係熱狗嘅人啦。咁呢個咩嘅？但係鄭松泰嗰邊咧，就我自己就有少少 surprise。 嗯。 咁我自己歸結咧就係鬱敏咧就話唔係選舉後遺症，但係我自己覺得選舉後遺症啊，即係。嗰陣時，邊個去邊區，邊個選到，邊個選唔到啊？呢啲嘢咧，選完佢之後咧，就冇辦法噶啦，即係政治現實利益。 即係你覺得隔咗咁耐都有選舉後遺症？ 嚇，冇錯，呢啲係選舉後遺症嘅最終極嘅搞法。 鬱敏同你講話佢唔係因為選舉後遺症。 鬱敏話唔係選舉後遺症， 唔係佢自己嘅。 佢自己可能冇選舉後遺症，但係呢啲事嘅背後原因，全部都係 選舉後遺症咧。For everybody else， 即係 嗱，好簡單，鬱敏選到個選舉後遺症可能另外一回事。 嗯， 三個都選到。有可能冇選舉後遺症， 絕對冇添啦，三個選舉， 但係而家變翻一個， 但係而家得翻一個，咁仲係即係有啲人話，即係我都唔怕講啦。熱狗嗰邊話點解鄭容泰要去新界嗰度？嗰度可以選嘅啫嘛，咪3萬幾票。 咁應該邊個去啊？如果係咁樣講嘅話， 咁即係佢冇講啦，就話點解要佢去咧？即係派 點解唔係佢去咧？佢應該係佢去啦。 咁點解佢唔去第二個區選，俾第二個選咧？ 即係你 即係呢啲就係、是、OK。選舉後遺症的原因就是呢啲咁嘅嘢咯，係咪先啦？即係我哋 選咗之後 冇得講啦，但係選唔到就有好多呢啲嘢爆發曬出嚟噶啦嘛，係咪啊？就話冇辦法噶啦，即政治現實就係如此。咁我哋就話，我哋呢度唔係花生台啊，我哋就唔想食咁多花生啦。 我哋呢度就講翻啲民生嘅，我講美國嘅嘢。 咁啊，雖然咧好多人咧就我同佢講話，問下我呢度。天下聖經想做乜嘢？我成日都講笑咁講，我想拆呢度 LA 嘅大台1430，咁佢就俾咗啲好正面嘅意見俾我嘅，咁我就嚟做好啲節目啊，勤力啲啦呢啲。當然佢教咗好多陰濕招俾我嘅，咁我就我諗緊用唔用。 OK， 好啦，嗱我嗰班唔講啦，唔好嘥時間，我哋難得有一個真正嘅Uber 司機上嚟，咁啊。你哋問佢， 唔係因為我哋節目之前幾集咧，好多集都講 Uber 噶嘛。 但係你冇一個真正做緊噶嘛。 係咯，冇一個 legit 嘅 Uber 嘅 driver 喺度，講得又差少少噶嘛。 係啊，其實我唔熟噶，真係。 其實我今日嚟咧，阿東尼未嚟之前，我都諗住講 Uber 噶啦。OK， 咁咧，阿東尼嚟咗之後，咁啊，大家可以講翻阿東尼。都其實問翻東尼啦，你其實你做 Uber driver 做咗幾耐咧？ 差唔多兩年噶啦，都差唔多 part time 兩年。 其實你每個禮拜。揸車揸 Uber 咧幾多個鐘啊？ 呢輪少咗好多咯，呢輪大概係少過10個鐘頭一個禮拜。但係舊年嘅同時期咧，我差唔多係成40個鐘頭，差唔多舊年呢個時期我差唔多係兩份 full time job 嘅。 哦， 因為舊年嘅時間個時間環境唔同咧，係揾錢比較多啲。你揾當你有多啲機會揾錢嘅時候咧 ，Uber 咧。一個好處就是 totally flexible， 你幾時開工都得。咁所以咧，你有時可以揸到一日可以揸10至12個鐘頭，冇乜所謂。如果你揾到錢嘅話， 即係揾錢多嘅，令到你個揸車嘅時間長咗啦，因為有個 incentive 啦，好似係啦。咁啊咁而家咧，而家你揸幾多鐘啊？ 而家冇啦，而家大概一日平時咁 weekdays 咧，我都揸1個零鐘頭嘅啫。咁就 weekend 咧，我就揸多啲。上個 weekend 我反而已經多咗啲嘅，我揸到都有12、13個鐘頭。 咁你有冇話自己規定嗱？例如邊啲日，我嗰日係休當自己休息嘅，邊啲日又揸咁樣咧？有自己有冇識？ 我逢禮拜二我唔揸嘅。因為從逢禮拜二我發覺咧係二三其實嚟講係 LA 最淡嘅時候， 最靜啲嘅， 最靜嘅，所以就冇乜人，唔係太多人要call Uber 嘅啫。 啊，點解唔係禮拜一咧？因為禮拜一咧唔知點解咧， 仲有啲嗰啲 party left over 嘅，就可能有啲人咧 party 完咧，禮拜六、禮拜日未完咧，咁啊 再玩埋禮拜一 over， 玩埋禮拜一，所以禮拜一晚咧通常都係有少少生意嘅。 哦，我以為禮拜一可能 禮拜一最大。 話時話咧，禮拜一咧，我覺得通常禮拜一咧 freeway 咧係少啲車啲喎。 少啲車，冇錯。係啦，少啲禮拜工，但係咧去蒲嘅咧，我諗禮拜一晚咧係仲有嘅。反而禮拜二真係冇啦，禮拜二係最淡嘅，禮拜三係淡，禮拜四就出翻啲，禮拜五就多，最旺就禮拜六， 禮拜二啲人就正式翻工啦， 冇錯啦，嚇，我啱就禮拜二翻工啦。 咁啊，你哋啲熟悉嘅咁啊問問題啦，又 所以 所以頭先我哋咪後講咗好多啦，咁啊所以頭先因為我之前我哋上一集前一集都講咗啦話 ，Uber 佢嗰個 website 就講話喺每一個 city 咧。平均嚟講嗰個司機嘅收入幾多啦？譬如講 LA 嘅話，就好似550蚊一個禮拜啊嘛。OK， 咁就平均嚟講係 550蚊係全職嘅，你講緊係嘛？ 應該係啦，應該係全職噶啦。 全職 可以揾到嘅550， 可以550蚊可以揾到。 即係當佢係一個月4個禮拜，咁咪但係2000幾蚊到啦。 而家咁嘅環境咧，你要揾550蚊一個禮拜咧，你差唔多係要 full time 噶。 40個鐘， 你嗰個550蚊 最少40個鐘， 係你嗰個收入定係咁扣除曬？ 我睇個網站咧，佢講咧就話550蚊咧係你應該你嘅 revenue， 話應該都係 after commission 噶啦 ，after commission 你自己有550。 係 咯，但係咁咧就未計你自己嘅 gas 啊， 未計自己 expenditure， 自己個 maintenance fee 啊嗰啲成，叽哩呱啦換油嗰啲未計。 嗱頭先咧，我哋就講過保險，即係 Uber 要另外買保險嗰啲咩？簡單介紹下咧，係 咯， 即係好多人都唔知道呢個程序 好多時咯，其實如果咧你係乘客嘅話咧，你一上車，你一搭 Uber， 個車嚟接到你，你入一上咗車之後咧， 咁其實你就 under 個 Uber 嘅 insurance。Uber 咧就有 automatically 咧就 cover 要係一 up to 1 million， 有100万嘅你個 liability cover 你， 所以 你 金100万啊， 你金100万，所以係冇乜問題嘅。但係咧，就司機嚟講咧，就係、是、你個 app， 你個電話個 app on 咗，知道你 accept 咗個 request， 個 passenger 個 request。你揸緊去佢個 death 個 pickup location， 嗰陣時候咧你就 under 個 Uber insurance。但係如果 before that 咧，你就係個你未有 passenger 嘅話，你就咁揸嚟揸去嘅話、你有咩事咧就係、是、你自己嘅 insurance 啦。但係咧好多時 personal insurance 咧係好多間 insurance company 係唔受嘅。佢而家知道你揸 Uber 咧，佢即刻 cut 咗 你，佢即刻 cut 咗你翻，分鐘連你個 claim 佢都唔 honor。所以咧，如果你揸 Uber 嘅咧，你就要去揾啲肯 accept Uber 作啊嗰啲叫 livery insurance 嘅 你會貴幾多度咧？大概 啊，好似咁，我以前係同嗰間我冇點認真計過，但係我都諗住係貴咗大概有30% 嘅。 30% 貴咗30%。 佢係計你嘅行幾多啊？定係點樣咧？佢計嗰30% 咧， 佢計你行幾多？不咁你 Uber 你一定行得多噶嘛？ 30% 你係 compare 翻你本身你自己 收， 係啦， 你 收你成班啊嘛， 係啦，係啦。所以你揸得 Uber 一定係 maximum 噶啦，係 咯。 所以佢都唔知我，佢都唔知你揸幾多。總之佢話你 即係冇問你 mileage， 佢冇問你 mileage， 你揸 Uber 咁啊 ，OK。 即係你個 佢俾佢 call 個 rate 俾你咯。 即係佢貴計個 flat rate 就係30% 啦， 佢係啦，佢 call 個 rate 俾你 啦。 咁如果你一年1000蚊，即係加多300蚊現收啊，咁樣 上下啦，係咯，最少嚇 300蚊，你除翻12，即係一個月都係以假設咁樣計啦，20-30蚊。 如果你有生意嘅話咧，就冇乜問題嘅，就冇問題嘅。咁好似咁啊，以前咧我都就算我揸而家我 part time 咁樣，我都可以揾到大概500蚊一個禮拜嘅。如果即 係 before gas 嘅，咁都揾到。咁你如果係500蚊一個禮拜，咁冇乜所謂啊，係咪？你起個少少 insurance。但係咧，我就發覺咧，但係你個 你唔係 對你架車會好傷，最大就係你架車會好傷。好似我舊年一年，我淨我揸 part time， 我都 add 咗大概46,000 miles。所以很多人咧揸 短暫， 揸短暫需要啲即係 quick cash 咧。你揸咗之後 ，OK， 開始嗰陣你揾到啲錢，你以為，但係你計落去你就你要換呢樣換嗰樣咁加 就唔值啦。 開頭覺得好 free 噶嘛，你自己做老細啦，係嘛？又可以幾時出車啦，係咪先？又幾時中意接客就得啦，係咪先？ 同埋有好多新嘅司機都諗住話試一試睇下個情 況。冇試一試，冇錯啦。 同埋有啲係本身你 quit 咗自己本身呢個份 job， 你未做新嘅 job， 有 transition period 你咪去做咯。 嗰啲最陰功嗰啲。 陰功。 我諗啊，冇 quit 嘅或者喺度揾緊工嘅時候。 咪就係咯，揾緊工係啦。 因為咧，好多 Uber 有好多嘢好唔好，但有一樣好好嘅咧，就冇邊份工可以令到你大概而家夜晚11点你瞓唔著。 就去揸啦， 你就可以揸，你可以你都唔使，你唔使出屋企住啫，你就咁 turn 落個風，咁就等個 call 嚟咯。 或者同老婆一鬧交，唔好啦，我出去揸車啦。 啱咪亦都係咁， 係咁啊最開心啦。 可以咁， 你冇揾啊嘛，我揸車嗰陣時，你唔可以，我唔可以收 call 啊。有時咁好似譬如今晚咁啊，我做完節目咁都成2点啦，我分分鐘走出去。兜兩個圈，睇下賺翻幾廿蚊 啊！ 就我想問你頭先，你喺麥後嗰時講咧，你話嗰個 Apps 咧有個 search， 係 search 係咩意思咧 ？OK， 好似咁咧，而家我哋 just base rate 嘅話咧，普通嘅 rate 咧，你一上車咧，乘客係俾大概90 cents 一 mile 嘅。OK， 咁90 cents 一 mile， 正常嘅價錢， 正常嘅價錢，我哋叫 base rate。但係咧，如果你係七除八集之後咧，其實就個 driver 就冇乜肉食嘅啫。咁咧，所以我哋揸咧，人老精鬼老靈咧，所以我哋而家揸咧，我哋要等佢個 price surge。surge 嘅意思就 supply and demand 啊嘛。如果譬如有一笪地方好多人突然間一齊要 call Uber 嘅，咁個嗰時候咧，佢就如果增多足少嘅時候咧，咁個 demand 咧就會 夠司機啦。 咁樣上升咧，咁佢個 apps 裏邊咧就 automatically calculate 有個 formula 佢哋。 就話 OK， 我要或者要引其他啲 driver 喺遠啲地方嚟咧、嗯，我呢個地方咧就變咗紅色，咁、嗯、大概通常個 search rate 大概係 1.2 至到不等，唔知幾多，可以上到好，可以上到好高嘅。如果你真係太犀利嘅，通常如果係你上到大概二嘅話咧，咁就嗰笪地方紅咗就。在很短時間內就一扎 Uber driver 要走到 哦 ，OK。你最邊個最高係幾多？ 我試過有一年咧，係舊年，唔係舊年，係前年嘅 New Year's Eve， 我試過 8.9。 哇！ 喺哈利門。 哇！ 8.9。 有冇兜到下？ 兜到兩次、啊、一次就去得 OK 嘅，就落去 downtown， 就 downtown LA 咁，大概係十 mile 啦。但嗰個 trip 咁都差唔多五六十蚊嘅喺 Hollywood 去到 十個 mile、 啊、 可能用半個鐘唔使啦， 半個鐘唔使。有一次就撲街，因為咧佢有一條溪底，佢唔想個女朋友行，佢就佢真係去即係大概一個 block 轉彎一個 block 行嚟攞尾，哦，都賺咗30蚊。 有冇好似阿曾志偉 賺咗30蚊啊？ 咁都30蚊。 因為你乘八啊嘛， 你 base rate 嘛，你實而家 四個幾萬， 三蚊，咁乘八，三百廿四或者少少咯，但都30蚊嘅個 trip。 哇！有冇好似阿曾志偉咁踢條女落車啊？ 梗係冇啦， 走。 不過嗰晚係最多，我係揾得最多啊！嗰晚係，但係嗰晚一晚係揾咗500幾蚊。 哦，你通常啲 New Year 啊、Thanksgiving 呢啲時間一定 Thanksgiving 就唔好啦 ，Thanksgiving 絕對撲街嘅。 我係啦， 絕對撲街嘅 ，stay home 啊 ！Thanksgiving 冇人出街嘅， 冇出街 Thanksgiving。 我見過，我睇個報紙有一個咧，就係話我喺 New York 嗰邊啊，唔知 search 幾多啦，跟住係1000幾蚊嘅。 啊！睇佢嘅 distance 喎， 係啦， 睇 distance 喎。如果 distance 嗱好唔需要啦。如果你係譬如喺 airport LAX 咧，佢嘅 search 咧係唔會高過2.5嘅。 嗯， 因為 Uber cap 咗。 哦，係啊 ，Uber cap 咗嘅，所以你就算2.5嘅話咧， 點解要 cap 咧？其實 佢唔想佢貴過的士啊。 嗯。哦 ，OK OK。 的士係 Uber 嘅大概3倍嘅價錢。 係。 的士一 mile 係2.7。 OK 啊， 我哋9毫子嘛。 啊。 咁三倍價錢咯，所以佢如果就算2.5嘅話咧，佢都係平過的士。 啊， 因為如果又喺我屋企去 LAX 嘅話，30 mile 嘅話咧，的士會好貴。 的士好貴，的士係成百蚊嘅， 差唔多80至90蚊到啦。 咁佢真係鋭意去碾低只的士嘅。 我絕對係鋭意 碾低。我試過一次係喺 LAX 去我家屋企都係34米，係過100蚊。100蚊少少，不過我哋啱啱好嗰日，啱啱好3個人就勉強 search 咯， 就 唔係的士啊，的士就係咁上下嘅價錢，我哋3個人就勉強啦，佢又唔係好多行李咁樣。 的士真係好貴嘅， 係啊，所以你頭先你講嗰個 search 嗰樣嘢，即係平時如果係嗰個 demand。高嘅話咧，你嗰個 supply 少嘅話咧，嗰個 percentage 高啲啦，嗰個 base rate 高啲啦，係嘛？ 係啊，即係好似你幻想我睇完波散場，或者睇完演唱會散場， 一定高 嚇。咁啲人走， 同埋每晚夜晚咧，如果你有啲 酒吧 去蒲吧嘅話咧，夜晚2點鐘咧最貴就2點鐘噶啦。你如果坐 Uber， 因為酒吧 close 啊嘛，2點鐘，咁啲人就喳咁樣聲越高。 即係好似頭先你頭先話咧，出邊都有好多 Uber driver 噶，但係佢。個 customer 或者好多都係得小貓3-4隻，咁啊變咗低啦。 冇錯啦，低 嚇。係啦。咁另外仲有一樣嘢就想問你咧，頭先 你講開酒吧咧，有冇啲咩趣事啊？嚇，你接啲有冇啲女人哇，好瘋狂咁樣走嚟騷擾你啊？ 騷擾 Uber driver 就少嘅，但係有。真係有啲， 即係有啲接咗分離嘅客人， 有啲真係幾匪夷所思嘅，有啲真係幾匪夷所思。不過睇下先，可唔可以講俾你聽先？諗下，都應該得嘅，都冇咩問題嘅。嗱，呢個故事咧就發生喺我第一個禮拜揸 Uber， 係 就第一個 weekend 係 Saturday 3點鐘朝頭早 3 a.m. 嘅時候喺 Beverly Hills 喺 La Cienega。咁啱啱 drop off 咗個 passenger， 咁就我向住 Beverly Hills 嗰行，我諗住去 Beverly Hills 嗰睇下 pick up 到啲 passengers 啦。咁你行到咁上下嘅時候咧，就有個 request 喺我後邊嘅，即係個馬路後 邊反方向咧， 個方向嘅反方向嘅。咁就我見我調轉頭翻去，咁去行到去之後咧，行到近我 pick up 嘅 location， 見到2架警車。With the siren flashing 咁樣 響緊， 跟住見到有一個咧就6尺，大概5寸300幾磅嘅差佬望住我 ，Uber，yeah，come over here， 咁點咧？咁啊揸到去咁啊，驚驚又唔係驚嘅，諗緊咩事咧？咁揸到去咁泊咗架車，咁啊原來咧嗰兩條差佬咧，唔係兩條差，兩架警車就截咗個條友係 DUI。嗯，咁咧但係個 DUI 嗰條友咧隔離又有個 passenger， 係。 咁佢哋就唔知道點樣處置個 passenger。 我係話唔應該車嗰個 passenger， 因為佢要搭佢要踏嗰條友嘛，佢架車係已經排啊嘛。咁個 passenger 點咧？咁佢就咁兩個差佬諗條計，就將個 passenger 個用個 passenger 個 phone 就 call Uber call 咗我嚟。 哦， 要我接佢翻屋企。OK， 我冇問題啊。咁就個 男定女嚟啊？ 咁出嚟咧？就係個女嘅，好鬼苗條啦，牛迷你裙啊，高 high heel 啊，絲襪啊嗰啲， 露小裙乜都出， 露小裙乜都出嘅呢個男生。但係咧，佢個樣咧就係好 incoherent 啊，佢真係神不守舍咁嘅。但係又唔係醉喎，但係我其實我諗佢係 吸咗毒啦， 吸咗毒啦，食咗 drug 到都好。咁嘅兩個差佬唔理咁，即係將佢嘣推咗落我車後邊。OK， 推咗我入咗入就我咁我上咗車。嗱，通常咧我哋 Uber 咧，我哋唔知道我接你嘅時嘅 order 嘅時候咧，我唔知道你嘅 destination 去邊嘅。 嗯， 係要你上咗車之後，我哋四 pick 我哋 click 咗 pick up passenger， 咁你嘅 address 出嚟嘅嘛。咁啊 address 出咗嚟之後咧，我見到喎，咦嗱叫做我而家我嗰陣 三， 我係三點鐘喺 Beverly Hills 嘅。 係， 佢就係 Anaheim。 OK， 哇我話哇唔係啊嘛，有 OK 三點鐘 OK 嘅，但係 有冇 search 啊？ 冇衰就冇曬，嗰時唔識啊嘛，嗰時啊嘛，第一個禮拜唔識啲咁嘅嘢，咁啊誒嗱，我都好啊，個好個出面買個有錢揾啊，咁啊揸揸佢，咁 OK 冇揸冇問題啦，呢個夏天嚟嘅呢個係，咁啊我開咗冷氣咁啊揸咁啊冇事，揸到去大陸喺405近住 Seal Beach 嗰度。 佢上咗車之後係咪清醒啊？呢個女人 唔知，我唔知。咁我揸到車去四點鐘，但係唔係去到405，去到 Seal Beach 嗰附近，唔係大概六 lane 嘅，每排都好闊嘅。 係啊係啊。 咁啊揸落去，咁突然間聽到後面有啲聲，啲事我咁樣睇啦。 條女做咩？ 嗱，睇條女做咩？睇緊佢好似除緊衫。 哇！哇！ 我真係想除緊衫，但我又唔可以咁，哎，咪除緊衫，得噶嘛，我揸架車， 你睇到我見到 咯，好黑啊， 哦， 個揸站冇法啦，唔知點算啦，哎，唯有揸快啲，揸到屋企，揸到屋企之後咧，停低 ，OK， 我落車，稱佢上乘，稱佢出嚟，咁到嗰時咧，唔知點解佢著翻差唔多著翻曬啲衫啦，差唔多，但我落到嚟之後咧，我先見到呢度最得意啊，呢度係咩嘢咧？你會見到乜嘢咧？ 有啲嘢剩喺你嘅車嗰度啦，一定。 唔係，你見到原來嗰個男人嚟嘅。 啊！都係咁啦，呢個就係啦。 哦，但係露條裙嘅啫。 啊啱啦。 哇！ 跟住咧，佢進一步 validate 咗我 claim 咧，佢蹦住埲牆屙尿。 哇！ 佢冇俾錢你先。 唔係。 冇啦，佢係信用卡噶嘛。 揸住咩咁啊？ 我揸住 ，OK。 但係佢已經 drunk 到佢揾唔到自己個 apartment 啦，咁我就當扮好心啦。 咁你都好人啫，你幫佢扶佢落車， 跟住扶埋佢揾到佢個 apartment。 你逗住佢落車， 逗住佢 逗住邊度先？ 唔好逗住佢，嗰陣時就逗住手算啦。 手啦， 俾隻手你 後咩？ 哇！你呢啲真係 full service 啊，佬！真係 full service 啊，佬！ 不過真係我呢個揸嗱呢次係我第一次揸喎。第一個邊嘅，我諗，哇過癮喎，好玩喎， 哇！ 以為嗰個 差咁開咯。 但係一路都冇講過嘢嘅，成成都 冇講過嘢，成成。跟住兩年之後咧，都冇咁嘅事發生過啦。 啊！即係入你揸咁耐 Uber， 你有冇意外咧？即係自己覺得 accident 冇。 但係你會揸你會遇到啲麻撚煩嘅 customer 咧？ 好撚多， 好撚多。 嗰啲有 係咪飲醉酒嗰啲多啊？ 飲醉酒其實唔係問題㗎。 Okay. 飲醉酒唔係問題㗎。飲醉酒通常係佢有好多嘈啊咁成咧，咁你 自然自然， 你自然自然，你順下個意又 OK 嘅。 Yeah, okay, okay. 但係唔係好少見到你有一次嗰陣時兩年前，大概年幾前有一條 Uber 有條 Uber driver 俾後邊條友喺 Costa Mesa 嗰度揼啊嘛嗰啲啊，好少冇啲咁嘅事發生㗎。但係有啲麻煩友啊，真係有啲麻煩友嘅咁就。麻煩友有幾多麻煩啫，咪順下意咯，咁咪揸佢去咯。乜有啲麻煩友咯，食講又麻煩得又幾好嘅喎。咁麻煩之後佢 又話都係幾好愛， 彈張$20俾你嘅喎。 哦， 係咪咁啊？真係幾過癮嘅喎。 我聽過一個咧，就喺好似喺downtown pick up 啦，係咪？咁啊， 係五六個人嘅，好似聽講就係、是。咁啊，有兩三個係醉咗噶啦。咁、其中一個坐彈咗去嘅車嗰度咧，就已經趴咗喺個 bench 嗰度啦，即係坐咗喺度已經喐唔到噶啦。咁跟住其餘嗰幾個咧，就去你知LA downtown咧有二九車噶嘛。咁啊，嗰幾條友咧就去買二九，跟住攞俾嗰個醉嗰個喎。嗰條撚一揸住佢二九，即刻跌咗落車。咁啊，成個地氈污糟曬啦，係咪？咁跟住其中一個仲比較清醒，都係醉嘅啦。咁啊，走嚟個車司機位同佢講話：，喂，你係咪報我㗎？即係可以claim翻嘅買 Uber 度。咁啊，跟住講咗幾句話，我知道你係住喺邊，我知道你乜嘢㗎，你冇差錯啊咁樣。跟住即係有啲人喺度調停啦，話上車啦，唔好搞咁多嘢啦。咁話問翻司機話、你肯唔肯車埋我翻去啊？好似去 Alhambra 咁樣啦。咁啊 ，OK， 你上車啦，總之唔好搞事就得啦嚇。咁咧就有一個女人嘅，咁啊係個布 van 嚟㗎啦。個女人坐同埋一個男人咧就坐喺最後尾嗰排。咁 OK 係單攤，咁啊要上 Freeway 啦，去 Alhambra。咁上到 Freeway 咧喺度 make out 喎，佢哋。雜雜聲喎 set 到嚇，咁啊中間嗰排我冇理佢嘅，咁跟住咧過咗幾分鐘之後咧，咁個女仔又話 ：I need to pee， 我要屙尿啦。跟住話你等一等啦，啲人話你等啦，好快啊嘛。唔得啊，我而家要瀨啦，係咪飲完酒？ 有成車人。 咁咧就要求話 pull over 側邊嚇，咁好似個司機好似停咗喺出去個麥當勞嗰度。咁麥當勞嘅中途咧。咁啊，停咗喺個位度，個女仔話唔得啦，我真係要瀨啦，咁就停咗喺度啦嚇。咁跟住咧，後邊嗰兩個咧就開始鬧交啦，啊鬧埋啲無釐頭嘅嘢，話頭先你唔應該咁樣同個司機講嘢啦，頂白爛啦，係咪？跟住又開始鬧交咯，你話信唔信我喐柒你啦嚇？跟住兩個出咗去喎，出咗去街咯喎，咁跟住講多兩句，真係打白領白龍咁打喎，嚇！咁嗰條女仲喺嗰度匿喺車隔離嗰度屙緊尿喎，咁卒之咁啊走咗啦，個司機嚇，咁啊 cam 咗好似幾廿蚊咁樣啦 ，cleaning fee 啊 ，cleaning fee 啊， 咁但係真係會有啲咁嘅 有啲咁事，我都試過啦，有一次再幾個女仔同埋一個男仔咁翻由 Hollywood 去 Palos Verdes 嗰邊喺110係開到咁上下咁樣，佢就我要急，我要冇辦法啦，佢哋咁 pull over 啦，開咗道門咁嘅喺側邊嘅咯，喺門度。係， 冇 辦法，你冇辦法，大佬點俾佢賴啊？ 唔係佢有飲醉酒，通常一飲完酒， 飲完酒又癲癲地。 係啊，唔係咁想一定要去廁所啊嘛。 隨時有啦，同埋 make out 另外一樣嘢，有一次舊年就係 New Year's Eve 又係有個麥妹同阿個唔知麥仔咁樣一齊咁喺邊搞，個麥妹就好想要，個男仔個男仔就 relax， 好似要生咁樣，你講到 哇！佢後邊我見到左琴右琴咁樣 relax， 就即去到去 West Covina 嘅，咁去到 West Covina 喺邊度去 West Covina 啊？喺110近住 Highland Park 嗰邊嘅 ，Highland Park 去到 West Covina 啊，都幾遠啊， 幾遠咁搭低佢之後咧，咁就。個男仔出咗去，個女仔仲喺個車度，咁啊擰住頭度，而佢個女仔著個 tank top， 推吞曬落嚟。我睇幾好睇咁啊， 吞曬落嚟。 Nice scenery， 調轉咗話唔係應該拉上去嘅咩？ 吞曬落嚟咁樣喎。 有錢賺嘢睇。係 有 nice scenery 咁啊，趯佢走，咁個男仔就哎呀唔好意思啊，即刻都先 slip 咗張20蚊俾我。 哇！好啊，哇！有錢賺，有貼士網，有嘢睇。 咁你又知我啊？經常有冇撞過你以為靈異事件咧？有冇撞類似咧？ 冇啊呢樣 啊！ 我揸佢幾個七月喎，農曆都冇喎。 但係你不嬲都唔信呢啲嘢㗎啦，係嘛？ 唔係㗎，你信嘅？信㗎，見到都冇唔驚唔信啦。不過冇撞過，我想帶啲值咁解你先嚟 啫。可能頂住。唔係，仲有想問你咧，其實 long weekend 會唔會多啲生意咧？ 唔一定嘅，好似 Memorial Day 咧，絕對唔係嘅。 嗯 ，Memorial Day 因為係多好多人係喺屋企 barbecue 咧，反而少人出街。 家庭嘅， 冇 錯。就好似你講 Thanksgiving 嗰啲。 Fourth July 咧，今年 Fourth July 大鑊喎， 星期二咁就啲人仲冇嘅人都要做。 咁有冇話或者咧咩呢啲有少嘅趣事有冇你唔識嘅，你接過啲？你朋友啊，或者親戚啊咁樣嘅咧，即 係冇接觸過親戚朋友呢樣就算啦。朋友已經好少喺LA，所以連親戚亦都冇喺LA，所以。不過有一次就接到 接到一個客由 LAX 去 Disneyland，去到 Disneyland 個 hotel 嗰度咧，個 security guard 走出嚟咧 greet 我，咁就。但係個 security guard 係我其中一個 nephew 嚟嘅， 咁啱撞到，咁啱撞到。 你知道啊？呢度 LA 嘅 Uber 同埋香港有啲咩分別啊？香港我冇坐過啦， 我有坐過，我有 LA 我就坐過， 香港我有坐過。唔覺得咩分別？你 有冇同佢講大家行交喎？ 我冇話俾佢聽，不過不過咁我坐完之後，我俾咗俾咗十，好似我俾咗十蚊佢，咁佢好意外咁啊。 應該唔俾啊， 佢話唔使，我唔收啦，唔緊要啊，好啊。 喂，香港嗰單嘢，之前阿 Ken 都問啦，佢話佢俾法庭告啊，話佢唔合法啊，佢發生咩事係冇買第三者保險，佢報係咪保險有問題咧？ 是政府的問題啦， 即係我哋香港政府留難佢啫，香港政府留難， 都係政府留難。 香港政府根本就係想 protect 個 的士， 的士啊嘛，的士 protect 的士行業。 狼英都個親自講過啦，要保護啲的士業者嘛。 但因為其實老實講，所有新興嘅行業都衝擊嗰、那個，都衝擊嗰個舊有傳統㗎啦。唔係，而家網嗰度都人。 唔係，但係你佢入去 Uber 呢幾個的士幾個罪入去咩罪先？冇佢 第三者保險。 第三者保險。 我都保險 ，OK。 呢個告唔入㗎，告唔入㗎。事關你 Uber 有第三者保險㗎嘛？ 但係唔係佢留難你啊嘛？ 佢留難你，佢留難你，佢係告唔入。 客觀最客觀。 你告唔入佢嘅。 佢留難你啊嘛。佢留難你。 事關 Uber， 你一上車就有100萬。 頭先你講一樣啦，係啦。 佢塌咗你就麻煩啦，驚等啲司機驚啊，基本上。 等司機驚。 即係法庭告唔告都入唔到罪另一回事。 你 Uber 一定會撐佢哋㗎啦，呢幾廿萬用咩錢啫？對 Uber 嚟講少錢嚟嘅，一定會撐呢啲。 咁咪不停同用唔同嘅法例，唔用唔同嘅原因咯，或者佢嚇你啲客。 香港而家 嚇你司機，佢嚇你啲客啫嘛。即係最近有人講啦，每一樣。衝擊都係，啲人都話 FedEx 初初入香港嗰陣時候咧，原來香港政府係拉 FedEx 嘅，因為原來香港寄信嗰個 authority 咧喺香港郵局手上， 哦、 所以當然 FedEx 係唔俾喺香港做快遞，後來打咯，打官司咯，同一樣道理，我哋而家用緊嘅手提電話，當年入去電信公司係唔俾其他電信公司上會嘅，因為大東香港電話公司就壟斷了嗰個電信嘅權。 嗰時未開放， 未開放，後來即又係呢啲乜嘢咯，即有啲奇奇啦，就集冇得擋啦。香港政府先買翻嗰個牌翻嚟。 即係嗰啲科技殺到嚟啦。 科技殺到嚟啦，傳統行業頂唔順，咁你到底你適唔嗰個社會順唔順應佢？其實我覺得好簡單啫，咪好似當年電信咁樣咯，政府買翻個電信塔， 嗯， 係咪先啦？咁你。我都話㗎，你因為一個的士牌成五六百萬而家，香港的士牌炒到成五六百萬。如果你真係開放呢啲嘢咯，我都話咯，咪政府買翻個 的士牌 翻嚟咯，冇乜所謂。人哋係真金白銀買咗個牌， 買翻的士牌，買 翻個的士牌翻嚟咯，咁啊解決到㗎啦。 但你香港政府不嬲都係唔想揦啲嘢落去自己身上，不嬲都係想批出去㗎啦，係咪？ 就 無論係乜鬼嘢都係咧，由小到大嘅都係。 擋咯，你睇擋到幾少？係咪先啦？我覺得都係擋 冇啦，冇得擋 啦，冇得擋 啦。時代趨勢 冇得擋， 啲科技殺到 透過手機，透過互聯網服務呢啲咁嘅嘢。 其實你 Uber 嘅話，如果佢係告你第三者保險嘅話，我直頭揼一筆錢去一個保險公司度話，你幫我 cover 呢啲人，咁啊搞掂啦。呢個好簡單。 咁佢咪即係話啦，政府佢唔係話真係。 流難佢咯，係 咯， 流難。但你 Uber 有咁多錢嘅話，其實你使呢啲錢係好簡單嘅，係咪？ 咁你香港政府擋得幾時咯？ 同埋你可能你的士自己行業都自己做得唔好啦。 咁係啦，你一出現啫。 我唔知道有邊個國家的士行業會做得好， 可能日本啦，可能日本係好啲啦。 日本就，但係日本 都貴啦， 全世界最貴， 好貴啦。 係 service 最貴呢度啊，貴唔貴呢度啊？ 冇得比， 冇得比啊！直頭 係冇得比。 嗰邊仲貴啊？ 嗰邊仲貴，嗰邊搭的士係攞你命嘅。但係搭日本搭的士有好處喎，全日本嘅的士都同一個價， 同一個價， 同一個價。你喺東京搭，同你喺早稻田附近嗰啲郊外搭，都係咁上下嘅錢。 哦， 嗱，佢一個 license 佢一個 price 嘅。 好厲害啊！ 美國嘅 Uber Insurance 咧就係叫 James River Insurance， 呢個就包咗100萬㗎啦。 嗯，呢就係 一百萬其實都好夠噶啦， 夠啦，一百萬通常夠啦，除非你真係整個天然，除非一鏟咗車軌就五六十個人啦，都唔好講嘅。 鏟到機場撞啱呢個747咁樣，撞彎個747咁樣， 成架車撞落個油車度，跟住整爛到條橋啊嗰啲咁嘅啦，係啦。 不過我睇住嗰架車，我睇住嗰個喺度燒㗎。 你咪 揾條 banner 啊嘛。 Super Fair 嗰度係。 我睇住佢燒嘅，坐喺度好似睇戲咁睇住佢燒㗎。 因為正常係10萬、5萬啫嘛，保險係咪？美國係咪10萬？ 唔係你講第三者嗰啲，嗱俾你調啲， 睇你 自己 最低要求。好似係10萬、5萬。 唔，最低要求就5萬嘅啫，好低嘅就最低要求。 通常我都唔會買最低，我都係保障翻自己買。 如果你自己有間屋嘅，你最低喺度10萬、30萬啦， 10-20萬差唔多啦。 同埋如果有資金，你有時佢嗰啲你可以買嗰啲雨傘保險嘅，嗰啲又高啲嘅。 哇 ，umbrella 就100萬咯。 係啦。咁anyway 啦，你講 Uber 之後咧，跟住另外一樣 Uber 嘅就係講 Uber Eat 啦。係 咯，其實我做節目之前 未，我冇做 Uber Eat。 Uber Eat 咧就是、Uber 嘅外賣啦，送外賣啦。咁其實咧，我最近咧，原來佢喺 Model 咧已經有一個 booth 咧係想邀請啲人嚟做 Uber 司機嘅 Uber Eat 嘅司機啦。OK， 咁你原來有幾個 requirement 嘅，佢話咧就一定要19歲。 嗯。 OK， 就可以咧舉到50磅重嘅嘢啦。OK， 即係佢有4個 requirement 啦，其中有2個啦。仲有另外一樣嘢就係咧，你要揸嗰架車咧，一定要係1996年之後出產嘅。OK， 即係其實。 但你正常 Uber 你都係要10年車以內啦，係咪？好車係正常要10年車。 唔知佢嗰陣時係我揸嗰陣係二號啊，如果呢個車係2012就 OK 噶啦。 哦，即係你呢個即舊啲都得， 舊啲都得。 OK， 同埋呢個至少有1年嘅揸車經驗啦，即係可能要攞咗係咯，落去一注車，同埋你睇翻佢嗰個 Uber Eats 個 Apps 咧，就話視乎每個 city 嘅，有啲 city 就唔需要你揸車嘅，有啲你就坐單車送外賣都得嘅。 哦 ，OK。 視乎你嘅 city 嘅版咁樣。 係啦，有版係啊，都得嘅，係啦，視乎啦。咁你可以上翻佢嗰個網站啦。佢呢度有講嘅 ，OK。咁我就 check 過啦。咁你睇翻佢網站，你就打翻你咧，佢上翻佢嘅網站，打翻你嗰、那個你本身嗰個地址 ，OK、嗯。打個地址之後咧，佢會出咗好多有唔同嘅 restaurant 咧 sign up 嘅喺你個屋企附近，喺個區附近嘅 OK。咁咧，我試過嘗試去 order 啦，咁啊收尾我冇俾錢，我就想試下啫。佢會 charge 你4.99嘅 booking fee。 嗯 ，booking fee，OK， 係啦。同埋我 check 過佢咧，你入大家都要入嘅入去睇嘅。 但你餐廳嘅價錢都係一樣嘅，同埋 我啱啱就係想講，我聽過，我睇到佢我。我諗係應該係高少少嘅， 高少少係， 即係高1-2蚊嘅。 因為而家有啲咩 Eat 24啊，係比正常個，譬如你嘅 ABC 餐廳賣個油炸鬼係1蚊，佢會多啲。 而家你一 click 落去睇啦，跟住睇咪得咯，跟住睇呢個麥當勞啦 ，OK。Big Mac Meal 係6.89啫喎， 差唔多啫喎。 但係你貴1蚊嘅話，就嗰1蚊，你幾 order 就幾蚊啦，係咪？ 唔係你一定好似係好頭先我哋咪口講啦，一定係。譬如我住喺 office 嘅，成班同事一齊 order 咯。 嗯， 因為我住嗰 office， 如果我出去買外賣，我下落坐到 lift 去 parking lot 都10分鐘啦。 嗯， 因為我得應該出堂食飯啫嘛。 啊， 咁你 order Uber Eats 最好啦，成班同事一齊 order。 你呢個講法我會入，我有啲興趣。如果將來咁樣，即係一大同事咁，真係一個餐廳咁樣，真可以 order 一份大嘅。 同埋佢即係就一個 order 都係收佢哋4.99 booking fee 啫嘛。 嗯。 OK， 即係變咗你成班人都係可以夾錢。 無限幾多？ 係啊係啊，因為你頭先你講 有冇 minimum spending 啊 ？I don't think so。 冇嘅，好似冇。 冇嘅。 同埋咧，同埋你同埋佢嗰個 menu 咧做得好，即係佢有 full menu 嘅俾你揀嘅。 可唔可以嗱咁樣？你落去揀，例如我知道嗰間餐廳可能遠少少嘅，唔喺我個 menu 嗰度，但係佢你明唔明我意思咧？ 我知。 即係我嗰間麥當勞我知，但我唔食麥當勞嘅，我喺呢度我食嗰間唐人餐廳嘅。佢喺個 men 佢有可能有 sign up 啊， 有 sign up， 但係唔喺呢度有冇可能咧？ 哦，呢、這個唔得喎，因為佢一定要喺你打咗個地址落去之後咧，佢出咩 restaurant 你就揀個 restaurant。 哦， 即係冇有話幾多個 miles 限制嘅。 係啊，譬如你想食嘅。Carl's Jr. 嘅，佢淨係打麥當勞，冇辦法，你真係一定要食麥當勞。 嗯， 就係主定咗阿 Sir 我。但係使唔使俾 tips 嘅咧？司機 最好啦， 最好。 即係有冇 require 啊？ 有冇 require 啊？ 有個 Uber 通常就話冇嘅， 有個 Uber 需要。 但如果 Uber 就話你唔可以問人嚟攞貼士啦， 唔可以問人。 係，但佢冇話唔俾你收，但係 佢 係 佢冇話唔俾你收。 佢話唔俾你，佢話如果佢話咧，如果個 passenger 係 insist 要你可以 take 嘅， 哦，但係你好似係第誒要同佢講咗話你唔需要俾嘅。個司機要同佢講 啊！我坐喺嗰度戇居啦，係 咯， 傻啊真 係！你唔需要俾咁少啊，俾多啲啦， 俾多啲啊！ 有冇客同你講過話，即係你服務態度衰，我 complain 你咁樣咧？有冇收？ 冇當面講，冇當面講，通常係 afterward。佢哋 complain 俾 Uber， 我係啱啱記得。complain 有冇？你有冇 complain 過？你有冇收過 complain 咧？ 有。 有。咁點？有啲咩嘢？ 冇咁就通常佢哋話到一個 passenger。坐完 Uber 就 rate 你噶嘛，5 star to 1 star 咯，咁通常有啲衰咪俾你 1 star 咯。咁你 1 star 冇乜，你俾我冇乜所謂嘅，因為我哋嘅 driver 咧，我哋係 based on the last 500 trip 噶嘛，即係最近嗰最舊。 啱啱你做完 最新最咁啦，出咁佢 take 嘅 average 啊嘛。咁通常如果我哋個 average 係高過 4.6 咧都冇問題嘅。如果你低過 4.6 咧。Uber 就好抵死嘅喎，佢會 deactivate 你喎、deactivate 咗你之後咧，咁你就要去俾$70 Uber 去上一個嗰啲叫 好似俾個 warning 你先啊 ，no 冇 warning 冇 warning 嘅 deactivate 意思即係 suspend 咗你啦，已經 suspend 咗你，咁你要去俾$70 Uber， 跟住上堂， 即係好似插 住去點樣，佢點樣有效咁 serve the passenger。咁 serve 咁之後佢就 reactive 嚟咁啊！ 我似我記得有個同事咧， 有冇啲 situation 即係你 last 500就計個 average 咧？有冇話個客投訴？ 係 令到即係一鑊咁，佢就做有令到 Uber 有啲。 我諗你除非係去到 呢啲嘢，除非你係 harassment， 你 harass rape 啊嗰啲啦， 即係搞 啊！你搞嗰條女啊，或者強姦啊，有條咪咯。 之前上幾個禮拜定上個月 喺 USC 嘅。話嗰、那個 USC 個女仔話個 Uber 掂個 pat pat 啊， 揩佢油 啊，揩佢油啊嘛，咁嗰啲咁咪即刻會 呢啲其實近乎 criminal， 呢啲純粹 service， 我話講純粹 service。 但係 service 喺呢度冇你點做都唔識講。我試過有一次我趕過一個客落車。我試過趕過一架客落車。 哦，係咩？ 我試過趕過一架客落車。咁當然佢係俾一三我啦，我但係得交換啫。 你 justify 咁咪得咯？ 我冇 justify 咁佢一上車就嗰晚好乞人憎嗰條友，一去到之後話：佢話哇你好耐先嚟喎咁啊！我已經仲快㗎啦，我有啲 traffic 嘅 problem 啫。咁上咗車之後，跟住佢就話唔到個地址俾我聽。佢話 OK， you follow my directions。OK， 轉左轉右轉成咁。 呢啲先最討厭係嘛？ 好鬼討厭呢啲，係去 Highland Park 㗎嘛。咁佢轉上車，跟住佢就話。哇！乜你架車咁臭㗎？但係嗰條友已經其實佢成身咧，佢啱啱睇緊喺 Alhambra 個食家挖出嚟，成身已經雪茄味㗎啦。我就唔明到點會聞到我架車臭。出咗車咧，行下就你有冇 aux cord 啊？咁樣 aux cord 咧就係嗰啲 auxiliary cable 咧， 播你個電話去播歌。 佢想用佢嘅電話嚟播歌嘛？有啲好多客係咁嘅。咁咧，我話我冇我上啊。我咁話啊，咁你又冇咗粒星啦咁啊！ 哇，咁啊！ 我已經嗰陣，我已經好興啊！當面同我講，跟住我已經好興啊！我繼續揸佢，揸，跟揸到佢啦。OK， you need to turn right here 咁啊！我即刻 stop 停車。我話 no， it's right at the light。OK， 第一個 ，you said right here， 所以我話 that's no road， no， that's one right there。OK， that's intersection。跟住我諗啊，我就即係拍埋一邊，轉咗彎拍埋一邊。So I don't think it's gonna work out。I'll see you later。 佢轉咗落車， 我如果你 kick me out， 我話 I don't think it's gonna work out， 我冇趕佢走，我話 I don't think it's gonna work out， 咁就自己落咗車，走。我今日我揸兩年車，我係趕過一個客嘅。 跟住你有冇 report 佢咧？你好似可以 report 我即刻 report 佢咯，我哋呢樣講咩咁樣，八咁樣，咁佢咪俾一個 set star 我咯，我俾一 star， 不過嗰個係 lift 添啊，嗰個都唔係 Uber 添啊，嗰個 lift。 OK。咁有冇啊 lift 有冇揾你話咩事咧？ 冇事。 冇事 嚇，lift 咧幫 drivers 多啲㗎，Uber 就差唔多 initial 嘅，就 one side 係 passengers 嘅幫，所以 Uber 咧好多 Uber 就顧客永遠事到底， 嚇好多 Uber passengers 乜嘢 complain 到咧，第一件事咧就罰個司機先嘅， 司機負禮要喎， 嚇，所以我哋好多時我哋做嘢咧，我哋要一定要有 proof document 咯，所以咧我哋絕對好似大家咁講咧，一上車你冇地俾地址我咧，而家我唔開嘅， 大佬到時好多人咧好乞人憎嘅，你去呢度去到去完之後， 有啲唔記得咗嘛？ 去完之後佢就話：哦，佢 take inefficient route， 佢亂咁揸嘅佢。 嗯，係啊，話咁撲街， 好多有啲好撲街嘅，所以你點算？所以 咁啊，你扇你啊！ 嗱，你扇有啲人唔係扇我，未試過，但係有啲我哋有啲同學 有聽過， 有聽過咯。所以我哋一上車我話 OK， 去到你哋入個地址先，跟住去到地址就話喂，去第二個地址咧 ，OK， 唔該你再入過。 嗯。 所以如果唔係我就唔開。 但係可以俾佢當場去 continue 呢個 work， 可以 呢個 trip 嘅，可以。 所以佢去到之後咧，佢想譬如有兩個 passenger， 咁一個翻咗屋企，另一個想去第二度，咁佢哋可以 change 個 original destination。 嗯，你講開話有兩個 passenger 咧，佢有一個係可以Uber Pool 啊，係嘛？ Uber Pool 好人憎嘅，我好。 香港好似冇 Uber Pool 啊。 香港冇 Uber Pool， 就好似你講完係咩啊？係咪叫做咩啊？即係。幾班人 頭咯 ，shuttle 跟 即係幾個 partner 就唔識嘅，坐埋一齊。 一個零班，一個零班， 好似 super shuttle 咁咯。 係咯 ，super shuttle 零班咯，即係。我上次坐喺 LA， 我侄女嗰度坐翻屋企都話佢中途 pick up 個客。咁佢嚟到咁啊，同佢講話我 好憎我。 我唔 即係上咗車之後啲人唔識嘅。 driver 嚟講，我哋好憎我。 唔識啦，點解咧？ 因為咧。Uber Pool 咧，佢個 rate 更加低， 哦， 仲低啲， 仲低啲。我 driver 嚟講，我哋更加低。 我聽講咧，係第二個人上車嗰個咧，俾好少錢嘅。 好少錢，嗰個好啲。 第二個係嘛？ 第 一個就係正常。 第一個係正常，但係低少少。 嚇， 正常仲低少。 即係你越 低，第二個就 上車嘅話咧，變咗溝淡咗咯。 就溝淡咗，所以我哋好憎。我見到 Pool 咧，通常我唔 accept 嘅。 但你可以，但係佢咪俾個你越越接得。 少啦，個 acceptance rate 咧，佢會 penalize 你㗎， 嚇，但係 pool 都會嘅 ，pool 一樣啊，佢計嘅你 acceptance rate 啫嘛， 哦哇， 但係見到我 pool 通常咧，我有幾樣我唔接嘅 ，pool 我唔接， 嗯， 個同埋個 passenger 咧，佢個 rating 係低過4.5咧，我唔接， 嗯， 通常低到4.5嗰啲，通常嗰啲應該係好撲街嗰啲。 但係你有冇睇過佢嗰啲話即係坐過幾多次咧？譬如4.5 睇唔到 嘅， 睇唔到 嘅， 但係我淨係睇到個 rate， 淨係睇到個 rating。好似咁，你叫架車嚟講咧，你個 driver 咧，你見到我個 rating 嘅， 係啊， 但 你 睇 customer 啲，我亦都見到 customer 個 rating。如果你叫太低嗰啲咧，尤其見到四啊嗰啲咧，哇！真係鼻子側吉嗰啲，通常嗰啲就好鬼奄尖。 最高 rating 係咪係幾多 ？Five， 每個一開始就 five。 OK， 解一開始就五 嚇，解釋下香港可能唔知道 Uber Pool 係咩啦。 Uber Pool 就係 即係譬如你係司機，係嚇咁啊第一個。 即係我嘅情況啦，我嚟我侄女屋企去我 Acadia， 咁佢就話哦，我中間嗰層會再接一個客。 唔係你首先要 sign 你係 passenger 啊，你要 sign 話Uber 正常嘅 Uber 或者 Uber Pool。咁如果你揀 Uber 咧，就淨係你啦，係咪？如果 Uber Pool 咧，就即係話你可以接受有其他人坐你部車。 係啊。 咁你如果揀咗 Uber Pool 啦，你上咗車第一個人啦，嚇。咁中途有人都係去大概咁嘅 wow 咧。 嗰個咧就 司機就可以接 埋。咁佢就話佢喺我上 freeway 口嗰度 pick up 一個喎。 哇！唔出奇咯。 唔係，咁所以我一嚿咁我就嬲尾嗰陣時候，我就未開車就咁樣同佢講話，你可唔可以即刻轉咧？咁佢嗰個司機就話 唔可以。 誒，佢話得喎。 唔得， 轉咩 意思 咧？你講 pick up 嗰個客 唔得。 哦，佢 唔 pick up 可以。 佢有權唔 pick up。 咁樣啦，咁咪就係啦，即係 我有權 pick up， 但係本身都係掉泥班。 嚇！唔好意思係啊，嚇佢唔 pick up 嗰個。 但係佢點解有佢又唔 pick up 咧？你又 我咁問佢， 你又唔係俾多啲？ 唔係，我話咗我。 但係 driver 冇權，因為你揀 Uber Pool 咧，其實你已經係。 唔係，我明白意思，即係話我同佢講，話我都係想唔 pick up 啦，即係你想你唔 pick up 可以唔 pick up， 咁我咁樣同佢講。 唔係，可能 pick up 嗰個。可能 at the request of the 本身個 passenger， 可能都得嘅。即係本身有一個你本身坐喺車入邊， 咁我就唔知佢個 rule 點啊！即係我直接講出嚟，即係我個 situation 就係咁。 對個 driver 嚟講冇 incentive 唔 pick up 嘅喎，唔 pick up 佢賺少咗，因為 pick up 咗你已經賺少咗嘅咯。你 compare 到 Uber X， 我同你講我 tip 佢， 你 tip 佢就 OK， 你 tip 佢就唔係你嗱你雞尾打人啊，玩教你同我發啦， 係咯，咁引過你嚟啊， 咁我都唔係你 tip 幾多先？ 咁我當然冇，咁我上個我都未完。 有一樣。聽眾如果你係趕時間嘅話或者你譬如你 airport 嘅話，千祈唔好用 Uber Pool。Uber Pool 咧，因為你 pick 咗第一個之後咧，譬如你要一個鐘頭就去 LAX 嘅，咁你諗住一個鐘頭冇問題啦。咁你 pick 咗之後， 第分分鐘八棒，你行到半路咁，八棒咧有叮叮叮叮，有第二個上車。 即係好似你平時叫啲 Airport Shuttle 嗰啲啊。 冇錯啦，嗰啲 Super Shuttle 咯。係啦， 我聽過一個係學生咧，我諗喺 LA 個，唔記得咗喺 LA 邊度咁啊位置啦。咁啊翻 Cal State LA 翻學，咁啊佢嗰日嗌 Uber Pool。咁正常係40分鐘車嘅啫，但係嗰日又塞車啦，咁佢嗌 Uber Pool， 最後咧佢話嗰部車好細嘅，咁啊 end up 坐咗四個人。即係 passenger 兜啊兜兩個鐘頭先翻到去，一去到已經個 class 已經完曬 啦， 兩個鐘。 如果考試咁大鑊啊？ 係啊，所以 冇辦法啦，你自己要受啲。 我見過有我個同事有一個例子坐 Uber 咧係咁嘅 ，OK， 咁佢上下車啦，嗰個司機唔識講英文 ，OK， 咁佢就想同個司機講，佢同佢話即係頭先你講個例子咧，就同個司機話點樣行個 direction，OK， 咁如果個司機同佢講。 No English. Only left or right. Only left or right. 基本上你唔識講英文，你做唔到喎。基本上係做唔到。 Anyway 啦 ，only left or right。咁個同事就打俾我，因為佢嗰個司機係 Chinese 嚟嘅。OK。跟住同事打俾我，跟住我話：喂，唔係你要諗下呢條友係講 Cantonese 定係講 Mandarin 咯？我唔知佢咩。我如果我唔識同佢 溝通喎， 潮州話。 OK， 咁跟住隔咗陣，佢冇 call 翻我啦。咁跟住可能佢淨係識得聽得明啦 ，only left or right，OK，OK。咁去到 destination 啦 ，OK，OK。跟住啦，搞掂曬啦 ，OK。佢即係去到順利啦 ，OK。跟住跟住個我個同事同佢講 goodbye 啦 ，OK。跟住嗰個司機同佢講 have a good day。 Asshole， 玩佢啊！司機玩佢。 唔係咁啊！你講一句嘅話 OK 嘅。 我哋聽過好多人都真 係唔係頭先佢講重點就係話佢唔識講英文啊嘛。 聽過有一班 臨尾就講 Have a good day 啊嘛。 咁但係你學一句半句 OK 嘅係咪？ 聽過但 係 sense 到咧，佢識唔識嘅？ 聽過有一大班司機係唔識講英文嘅。就聽過，不過其實你 但係你 last 得唔 long 啫，如果你唔識講英文， 但係都係錢啊嘛， 都 係 錢 啊嘛。 即係 好似 Venture， 唔係你好似頭先 Tony 講啊，你嗰啲 average driver 都係揸夠唔夠幾耐啊嘛，係咪？ 4% 係咯， 兩三個月咁啊，玩完 係咯。 嗱好啦，我知道時間唔多啦，你揸咗咁耐，你自己 happy 唔 happy 咧？即係做。 一啲啦，舊年 happy 啲，舊年揾錢多啲啊嘛，佢未 cut rate 啊嘛，四 Uber 好鬼乞人憎。 而家佢係幾多 percent 啊？ 我大概而家係 passengers 係俾90仙咯，九毫子一 mile 咯，咁然之後 Uber 仲 take， 我就 take 20% 咯，咁即係實得我係72%。 係啦，新嚟嗰啲就係 新嚟嗰啲25%，仲少。 嗱，咁呢個係錢嘅問題，即係揾得錢多開心啲，但係如果撇開錢嗰度， 啊幾得意嘅， 幾得意嘅 揸 Uber， 事關咧你要咁睇啦。你就係、是、你唔知道你會載到邊個，你唔知道你會去到邊度，所以每一個 ride 咧，你差唔多一個 mini 嘅 adventure， 同埋有好多地方你真係未去過。 有好多地方你未去過，有啲地方你真係好似譬如咁啦，你知唔知道喺 Brentwood 有啲地方你去到係可以你個電話收唔到 signal 嘅。 點解話住話點解？ 我哋每個山上邊都係 冇鐵路， 喺個 canyon 入邊嘅 嚇。 哦，喺山谷地帶。 Brentwood 有啲地方係好叫 secluded， 就好偏僻嘅。但係你諗唔到會存在喺 Brentwood 喺。 但係好大嘅， 但 係 好大嘅。嗰啲屋係好鬼靚嘅。 你基本上見到分壓嘅，你係見唔到個屋 嘅 喎。 即係嗰啲豪宅嚟嘅，但係本身咧 豪宅 個網絡就收唔到嘅， 收唔到嘅。你去入到去點知同佢嗰啲？但好似嗰啲地方咧，如果我唔係揸 Uber 嘅咧，我就呢世度我都唔會有機會去。 嚇，嗰啲好靚啊嘛，個機場我哋聽講。 同埋有機會入過去，即係你唔係一個機嗰落，即係入過去。 有。一個 good example 咧，就喺 Wilshire 裏邊咧，其中有一個 estate 咧裏邊咧，係俾啲 office building 包圍住嘅。但係你想象唔到，你入咗機入邊咧，哇！嗰啲屋咧～嗰啲大概冚唪唥係兩層高，成萬尺嗰啲屋，一間間都喺入邊嘅，你睇唔到嘅。嗰次就係我接一個客嘅，係去 Christmas party， 俾我入埋個機，我入到機入邊就見到嗰啲屋。 係咩？嗰啲喺你話啲 business building business building 包住嘅，你見唔到嘅出邊。 哦，哇！真係未聽過。 喺嗰喺 Wilshire 同 Rossmore 嗰度，嗰度一直鏟嗰度有個機入去，你就見到噶啦。但係你而家出面你見唔到啊，完全你唔會懷疑有啲咁嘅豪宅喺入邊嘅。 即係佢屋苑裏面嘅豪宅。 係啊， 即係個屋苑豪宅。 個 business district， 個 business building 包住，你見唔到嗰啲嘢。但係嗰啲你唔揸 Uber， 你就呢世你都見唔到啊。 除非你試咗。 因為 LA 真係太大啊。 因為太大，真係好得意嘅。你去到有啲地方。 一入問個有冇接過啲名人，即係話你你 個明星啊，明星啊， 明星或者 customer， 我啲認得嘅，即係啊，你係邊個邊個咁樣 咧 ？At 呢個 good question， 我應該有接過，但係我唔識。 嗯， 事關我有一次就係喺Chateau Marmont 喺 Hollywood 好出名的一間酒店。Chateau Marmont 我揸到去嗰陣 pick up 個 passengers。啱啱嗰度有個嗰啲 press release 記者會，咁啲人佢排咧曬隊咁成咁樣，跟住咧突然間開咗門咧，有個女仔同埋一個男仔走入嚟，咁但係 before 個 door 佢可以閂之前咧，有條友衝入嚟遞咗即係搭相俾個女仔，叫佢 sign， 話哦 you're beautiful，you're beautiful 咁樣 sign 嘅啫，但係我唔知佢邊個，因為佢我諗係嗰啲。Latino 咧係 Hispanic 明星， 但係你純粹係呢個動作，你知道佢係明星，定係你覺得即係佢個樣認得？ 我淨係呢個動作，我先知佢明星。 哦、 其他就算有啲咧，我聽講有個咧就係 Justin Bieber 咧就用 Uber。 哦。 Justin Bieber 佢就 call 咗個 Uber 去咗屋後邊後門出嚟，咁佢特登就係 call Uber X， 佢唔叫 Uber Black， 因為 Uber Black 太過張揚啊嘛。咁因為嗰啲記者喺佢門口咁排曬，咁佢叫咗 Uber X 去後門接佢，咁走咗上車，佢話吸住個 hood， 吸住個面，咁就潛咗出去。我就聽過呢個故事啫，係、真係假我唔知 道。我聽過話Hollywood 嗰個乜鬼嘢Oscar 咧。完咗之後咧，而家以前咪一路好多啲limousine去接佢哋嘅。佢話呢幾年有啲明星係完咗場之後會搭 Uber 走嘅， 即係可能阿 Leo Bolo 話喺度 係啦。佢話 咁佢哋搭佢哋都係會搭 Uber Black 啦，佢哋唔會搭 Uber X 嘅。 哦，咁我唔知喎，佢哋話啲 tip 得好犀利㗎啦嚇。 Uber Black 喂都唔一定㗎。 你 tip 得最高嗰個係幾多？ 諗最多我試過都係廿蚊啫， 廿蚊。 有啲唐家聽講有一兩次咧，佢哋有$100嘅。 哇！ 但系咧，嗱，嗰啲又叫 $100喎，大佬。 系啊，咁你估下嗱，最闊佬嘅系边一个？咩人咧？人种嚟讲，估下咧。 我估计唔会啊。 贴士， 你人种即系黑白黄。黑白黄哦，咁样啊？最分分钟系唐人喎。 唐人唔会。 啊 ，Indian 啊，唔系啊，印度人嗰类嘅。 印度 Indian，OK 吓。 黑人 Asia， 黑人 OK。 我如果你真係問深，我覺得黑人女人， 老麥啊， 老麥，即係拉雲，你嘅意思？ 拉雲 ，average 嚟講，最闊佬嘅係老麥。 嗯， 最闊佬反為老麥嘅 working class， 嗯， 冇錢嗰班， 嗯， 哦，佢哋係真係好中意使錢啊！ 冇錢嗰班反為最闊佬， 嗯， 有錢佬白鬼。最 呢個肯定㗎啦，呢個位出到白底孤魂。 唔係，當你問嗰條問題嘅時候，我哋就唔包括白人啦。 冇人諗到白人嘅㗎啦。 事關有一次我喺 Pacific Palace pick up 咗個嗰啲 靚區啦， 靚區係 pick up 咗嗰啲 超靚區啦， 嗰啲咩意思 ？Home worker 即係喺即係打掃嗰啲咧。 清潔工人啦， 清潔工人啦，咁啊，再佢翻去 downtown LA 嗰邊， 嚇， 咁啊，知道佢即係佢話佢今日做咗成14个钟头，咁成， 哇， 咁啊就話，哇，咁啊揸就翻去，咁後邊佢俾去到之後，佢遞咗咗$5俾我，我都有啲唔好意思攞，點解我話你好辛苦，你揾啲賺啲錢，咁鬼闊佬俾$5我咁啊，不過咁你唔攞佢，你唔攞就即係。 可能 respect 佢可能有 respect 因為佢又用勞力，你又用勞力啊嘛， 佢知道辛苦。 所以好多其實係 work Mexican 嚟講，好多係咁嘅，反而真係嘅，好似咁咧。嗱 Uber 另外一樣我哋最憎咧就係搭車之後跟住你要去 drive through。 哦， 哇！ 我哋好憎嘅， 嘥時間啦， 嘥時間。但係我哋冇辦法，我哋唔可以同我 又計唔到錢喎，因為 又計到錢咧，12仙咯。 債富大禍， 一分鐘12仙， 一分鐘10仙。 債富你大禍啊！前面好多車等 你，十分鐘大概過二， 咁係前面你好多車等啦，你大禍啦。 有時講好多時係咁嘅，但到好多時都我哋 request 有嘅。Oh, you don't mind? You mind we go to Jack in the Box? What you want me to say? 但係佢哋有 offer 俾你話，你要唔要嘢啊？嘛咁樣 有，屌我要嚟做咩啊？三嚿嘢我又唔好喎。不過有時咧係。不過上一次咧， 乜嘢諗啊？不如我停低一百幾過嚟。 上一次就得意，上一次嗰條友揸到一條 友。屌飛啦屌！ 上一次就揸到條友啊，揸咗三條友，兩條友唔識講英文嘅，一條老媽就識講少少英文。我去到之後，去到 Jack in the Box， 做 order， 我仲叫唔到，唔識叫添， 唔識叫。不過咁佢哋都夠啦。最後尾叫咗，我記得個 order 好得意嘅，我哋而家預咗十盒牛奶。即係check in嘅巴士，我買嗰條有三條友 order 咗$55嘢。 但係佢哋唔係真係要奶嘅， 佢真係要奶啊！真係要奶啊！佢即係 right order 嚟嘅 ，right order 嘅 I love milk 咁咧，不過 cool 喎，後屘之後佢俾咗張$20我。 哇！ 哇！呢樣其實呢樣少嘅，呢樣唔係多嘅，咁就至於多數人咯，去完 drive through 之後，佢問你要唔要嘢咧，咁唔要嘢，咁佢好少俾 tips 你。 你問你 as a courtesy 啊 ，as a courtesy 啫。有時真係諗下，我要 check 條巴士咯。 By the way， 你要唔要嘢？係啦， 係啦 ，courtesy 啫。 嗱咧，有個真係 Uber 係啊， 爭咗幾 多趣事啊？ 嗱今日時間差唔多，其實我哋好多嘢要問嘅。咁啊，有時間嗱，或者大家長者遇到我哋呢個 Uber， 記住俾多啲 tips 啦，嚇好嗎？好咁。好啦，今日记住收睇我哋，继续收睇我哋天下正经同埋我哋所有分支节目，好嘛？ 唔系咁正经嘅就都 正经，唔话正经啊！正经嗰两次俾人睇， 多谢 Tony 今次嚟啦， 多谢， 下次继续再嚟 ，OK？ 下次你系未揸 Uber 之前上嚟， 未揸， 即系未出车之前， 我哋 call 你上嚟， 好， 系咁先， 拜拜。